我没有所谓，反正爱情原来就是飘渺的感觉。我有所谓，有种滋味是唱不再也吹不回，和自己过不去，别求谁去爱你。我不过想付出，为何他要退去？有没有他没所谓，结不结合有所谓，有时情人不如一杯热咖啡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快不快乐有所谓，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。我没有所谓，就算心碎，该你的你怎么拒绝？我有所谓，没有是你，我想再下去会上位。我从来没后悔，只得到他一些。我好想去逛街，我要自己更美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痛不痛快有所谓，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来追。有没有哭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。 Oh go away，为孤单干杯，祝失恋万岁。 说不出的喜悦，有些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些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好久， 从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信号， 爱不需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？我也会在意。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 种感觉，说不出的喜悦，我就幻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 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 让我开口。 我想了好久， 总没有借口， 爱没有先后， 爱不是理由， 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 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让你在意？ 说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想说爱你都可以。 我爱你，让爱出现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难题。什么原因怕你在意？ 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。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？ 在安湖夏天，我很闲，刚刚正式失恋。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？女人听从长长心切的下声卷，爱情啊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卷，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，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，每次看就会想起温馨的缠绵。女人，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，看着就姿态有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。 天。 爱情的我闭上瓶子摇着我瞎掉的胡辣圈，原来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大爷的。爱情的我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绝？女人，青春烧成心血的下手中。爱情多，像瓶子摇着我瞎掉的胡辣圈。老男人，青春是渐渐后退的谎言。爱情啊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？ 色中想，藏着你我多少年华，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，被风一吹就落下。那些不分场合的亲吻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人在需要才害怕。一身烟气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，随风起舞的残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我把代价才能解脱思念的篱笆，近在咫尺的天涯，在你的脚下，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。些不分场合的亲吻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困在悬崖才害怕，一生一起反复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，随风起舞的残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解脱思念的篱笆，近在咫尺的天涯，脚下，下手之花花开的潇洒，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，你的笑容却更优雅，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，却带不走一粒沙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，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舞旋，有人在弹琴心一间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舞旋，别提思念有一块疯癫，只是一面之缘，让人心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，爱的旋律是这么无恋，像小拼凑的完美， 不解开人世纠结，风吹过下雨天，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。下雨天，轻音浮狂的无声，有人发叹清醒一见，还滔滔不绝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音的无声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多想再见你一面，用心去怀念，是怎样的人我并不了解。爱的是历史长模糊的脸，像想拼凑的完美，也许这终将会是个解开人气纠结，风吹过下雨天，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。